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6月19日深夜，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雷雨，击坏了变压器，使我居住的城西一带完全陷入了黑暗。我点燃蜡烛，继续我的恐怖小说写作。这部名为《背后有人》的东西使我着迷。小说的原型是一名医学院女生以前讲给我听的。这位名叫郭颖的女生现在已经在美国休斯顿大学读心理学博士，隔着浩渺的太平洋，对发生在14年前的惊心动魄的往事，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经淡忘了。几天前，在与她通岳阳电话的时候，他提到在实验室的时候有好几次产生背后有人的感觉，这表明当初的阴影仍然在跟随着他。我得将这一切写下来。外面轰响的暴雨像收到了某种指令，在不知不觉中停了下来，珠光昏黄，映得我这独居的室内异常的安静。这个时候响起了敲门声，咚咚咚，敲门声很轻但是很坚定，不像是晚归的醉汉敲错了门。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夜里11:31，没有预约，这种时候我这里是绝对没有客人登门的。我的心里有点发紧，我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后，躬身从猫眼里望出去。外面楼道上的路灯熄了，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谁啊？我的声音和平时都有点不同了。 我找于老师啊。有点急事啊。 一个男人的声音，粗哑中有点怯怯的感觉。我开了门，一个高大的男人挤了进来，30多岁，宽额大脸，手里提着一把正在滴水的黑雨伞，伞尖是发亮的金属，伞布漆黑，像是把外面的夜色都收在这伞里了。来人盯着我的脸说：“董峰又出事了，他整夜做梦，他说是我要死了，他说。”并且就在这几天，我大吃一惊。 东风，是我前一部小说死者的眼睛里的一个人物。他26岁，个子高挑，是一家精神病医院的护士。今夜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与董峰有关系的人来？我镇定地说，你是什么人？ 我是董峰的丈夫啊。 董峰是谁呀？我已经预感到有什么麻烦了。他只是我书中的一个人物啊，并且他没有结婚。 来人在我的木椅子上坐下，他1米80左右的大个子，像是要把这把木椅子坐垮似的。他抬起头来对我说，于老师啊，我知道你在书里用的是化名，但是这个精神病院的护士，其实你真的是认识的。他姐姐董雪失踪的真相大白之后，你还去看望过他，要他从姐姐之死中解脱出来，不是吗？ 他说的这都是事实，我无言以对。但是董峰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他已经结婚的事啊。来人仿佛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说，我姓严啊，是桥梁工程师啊，我与董峰1年以前呢就办了这个结婚登记了啊，我因为一直在凑钱买房子，所以呢也就没住在一起呀、也就没对朋友们宣布。我饿了一声，示意他讲下去。这个2个多月以前呢、董峰这个楼上啊就搬来了新邻居了。她是一个30来岁的这个独身女人。长衣长裙，给人这个舒雅庄重的感觉。昨天东风出门的时候啊，正好遇见那个女人从楼梯上走下来，跟东风对面的时候，这个女人突然就喃喃地说，她说，注意啊，桥下有死人。东风就一惊啊，可正想发问的时候啊，那个女人已经脖子僵硬的向楼上走去了。哎，你想啊，我是搞桥梁工程的，我这个名字里面也有个桥字儿，我叫这个严永桥啊。你说那个女人的话，这是一种巧合吗？并且今天中午啊，这个董峰出门去上夜班的时候啊，又听见那个女人在楼道上喃喃自语，她说黑呀，屋子里很黑呀。可奇怪的是，董峰刚才上夜班的时候，大概是晚上10点多吧，他医院的黑屋子就出事儿了。 什么黑屋子呀？ 我惊诧地问：“哎呀，你还不知道啊？那所精神病院的黑屋子已经有几年没住过人了。一开始啊，住进那病房的人呢，老是自杀。你知道，住进病房的人是什么东西？”那都得搜走了，比如什么什么钥匙啊、指甲刀啊、啊什么系裤子的皮带啊。总之啊，这个一切可能用来自杀的东西啊，都不得带进病区。但是啊，住进那间编号为219病房的人，却老是自杀。第一个病人呢，是把这个塑料牙刷棒啊磨尖了以后刺穿颈动脉死的。后来住进去的一个病人就更简单了，他把床单撕开，拧成布绳子，往脖子上一挂，在床头上就吊死了。哎呀，后来就没人敢住那间病房了。偶尔不知情的病人住进去以后，没几天家属啊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了传闻，就跑到医院大吵大闹，一定要让病人换一间病房。从那儿起啊，这间病房就闲置了，终年没有灯光，门上的锁也生了锈，所以大家就叫它黑屋子。这家精神病院我是熟悉的，大约有百年的历史了。开始是法国人建的一所教会医院，解放后改为精神病院。几天前，我熟悉的一位副主任医生还请我过去聊天。当天他从住院部到门诊大楼去值守专家门诊，半天就看了16个病人。他说头都要爆了，想听我聊聊文学或者是笑话之类。但是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黑屋子的事。望着这个闯进我家的不速之客，高大粗壮的桥梁工程师，自称是董峰的丈夫的人，他身旁的黑雨伞现在还滴着水，我能相信他的这些荒唐之言吗？我的话问得已经有点不太礼貌了，我说你说一个多小时前董峰在黑屋子遇到了可怕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感觉到自己的心里有点慌乱，我提醒自己要沉住气。 董峰受了惊吓后啊，就一口气跑回家来了。回家以后啊，他就大哭，嘴唇发白。那是他叫我赶快来找你，他说，只有你会相信他遇到的这个事儿是真的。 这个时候，我开着的窗户，砰的一声大响。在深夜看不见的大风卷了进来，将我书桌上的稿纸吹得满地都是。但是我正在写的小说啊，我说过书名叫《背后有人》，那绝对是一部顶恐怖顶恐怖的作品。我赶快弯腰捡拾这些精彩的片叶，那个姓严的大个子也放开了雨伞， 帮我捡这些极其重要的，相当于他的桥梁图纸一类的东西。一阵忙乱之后，我们之间的陌生感仿佛消除了一些。重新坐下以后，我几乎开始相信他所说的奇谈怪论了。我说，啊，我相信董峰的诚实。好吧，好吧，你讲，董峰遇到了什么呢？工程师又将雨伞抓到了手里，看得出他虽然个子粗壮，却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并且还常常伴有某种紧张的感觉。他说，是这样啊，这个晚上啊10点呢、啊，董峰照例呢要去病房做最后一次巡查，病人呢都吃了药，打了针，或者做了电休克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都会沉沉入睡，那么整个病区呢那是一点声音都没有的啊。那个当时啊正是雷雨交加呀，到处都停了电呢。那董峰手里握着一只电筒，他就逐个的查看病房。突然间呢，他就看见走廊尽头的219病房有亮光。那我刚才说过，那个病房那就是几年都没人住过的黑屋子，怎么会有亮光呢？那董峰就好奇地走过去了，他就从窗口往里一看，我的个天哪，那一个衣服整洁的女人就坐在屋里头梳头呢。那小桌子上还立着一个小圆镜和半截点亮的蜡烛。这董峰就赶紧缩回头，用这个电筒在这间屋子的门上一照，门是锁着的，和平常一样啊，可那把老式的大挂锁还吊在那儿啊，那就证明这道门从来没有被打开过呀。哎呀，这一幕啊，就让董峰他几乎是崩溃了，他神志不清，也没回值班室，他就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来了。工程师说话的期间，我的目光无端地一直盯着那把雨伞。伞尖的金属亮得像一根钢针，伞不漆黑。我想象着他待会儿又回到雨中撑开的样子，那形状最有可能像一只蝙蝠。雨又下起来了，我盯着工程师的宽额大脸，不知道这一切是开始还是结束。背后有人，这本书是这样开始的。医学院大二女生郭颖半夜醒来，她感觉是被一阵低语声惊醒的。低语声说些什么没有进入他的意识，只是在惊醒的一瞬间，他听见了最后一句话是，小心背后有人。这是谁在说话呢？郭颖翻了一个身，睁开眼睛从蚊帐中望出去，寝室里朦朦胧胧的， 门上的复窗将走廊上的路灯光折射进来一些，使室内有一种月夜的感觉。这间女生寝室立着三张上下铺，共六个铺位。可是六位女生挤满寝室的时候几乎没有，有的在学校外面租了房住，这寝室仅仅是他们中午休息的占栖地。有的名义上住在这里，但一到晚上坐在床头对着一面小圆镜梳妆以后，就急急忙忙地外出了。有的会在半夜后像影子一样地溜回来，有的干脆彻夜不归，只有在第二天在教室上课的时候，这六位室友才会相互看见。这一夜，郭颖从蚊帐中看见对面和侧面的上下铺都是空荡荡的。那么刚才的低语一定是他上面的那位同学在说梦话了。卓然，他对着上铺叫着， 卓然，做什么梦啊？ 没有回答。郭颖睡不着了，他轻手轻脚地下了床。他穿着一件宽大的睡裙，尽管这样，他肥胖的身子还是将睡裙撑得满满的。从中学时代起，这身体就是他的敌人。他穿最紧的胸衣和收臀裤，想压制住这些地方过分汹涌的发育，可是任何外力对付遗传基因似乎都显得无能为力。郭颖绝望地成了一个胖姑娘，她吃过各种减肥药，半绝食直到晕倒，可是没用，只好听其自然。平时常选长裙和宽大的上衣。 嗨嗨嗨，卓然！ 郭颖一边叫着一边爬上上铺，他将下巴放在上边的床沿上一看，上铺叠得整整齐齐的，没人。郭颖这才发现，今天晚上他是一个人睡在房间里，半夜时分特有的宁静使他醒过来，而醒来的瞬间，他分明听见了一种模糊的低语声，那声音说：“小心，背后有人。”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郭莹在半夜时分特有的宁静中醒过来，他分明听见了一种模糊的低语，说：“小心，背后有人。”郭莹打了一个冷战，他打开了吊在屋顶的电灯，光线有些刺眼。三张上下铺靠三面墙站立着，就像是粗糙的货架子。郭颖将胸前的扣子扣上了一颗，推开窗，黑色的树梢正好与这三楼的窗口平行，教学楼、图书馆都在相反的方向，从这窗口望出去只是一片空旷。稍远的地方是医学院的后山，黑乎乎的一大片，细看有毛茸茸的感觉，那便是遍布后山的密密的树林了。后山是一座假山，是60年代挖防空洞堆出来的。由于下面的防空洞很大，这山也堆得连绵起伏，颇具规模。如今已经长大成林的树木，更使得这后山幽静无比，上百人走进去分散以后，也像没人似的。只有密林和灌木，经风一吹，摇摇曳曳，模仿出某种原始的气味。据说，久已关闭的防空洞里曾经发现过几具白骨，那是文革时期派性武斗时的囚犯。错落的白骨中发现有衣扣、钢笔之类的东西，甚至还找出了一个发夹，证明死者中至少有一名是女性。郭颖刚入校的时候，听一个校工讲，这后山上曾经发现了一条很肥的蛇，极可能是从下面的防空洞里爬出来的。这种毫无根据的猜测听起来使人毛骨悚然。现在这夜半时分的后山只是一大片黑影，郭颖突然后悔，觉得自己不该到窗前来透气，他像触电似的退后一步，随后又扑上去，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郭颖坐在床前，他心里莫名其妙的跳，他不敢关灯睡觉，他害怕屋内什么地方再次发出那句使他醒来的滴滴的话语的声音。奇怪的是，自己不是亲眼看见卓妍睡下的吗？他记得当时是晚上11点过了。郭颖记得自己那时候困得不行，但卓然去浴室洗澡一直没回来。郭颖继续翻看一本书在等他。这座三层旧楼房是学院的4号女生宿舍，浴室就设在3楼。从她这寝室出去，顺着走廊拐一个弯就到了。浴室门口挂着厚厚的深蓝色的布帘， 里边沿墙装着十多个喷头。从进入大学以来，郭莹总是要等到夜深人静了，才最后一个溜进浴室去冲澡。这样，他就可以放心地冲洗自己的身体，而不必担心女同学们投来的目光。他不能忍受自己的一身肥肉暴露在同伴的面前，他觉得很难为情。卓然去浴室很久才回来，他还端着一盆洗过的衣服。卓然瓜子儿脸型，身材苗条，他看上去才更像一个高中女生。近来卓然去浴室待的时间越来越长，郭颖常常等得不耐烦，可是又没有理由说什么，每次只好久等。卓然到窗口晾了衣服，然后爬到上铺睡下，郭颖这才去了浴室。回来后，郭颖看见卓然面向里动也不动，可能已经睡着了。郭颖也关灯上床睡下。现在这半夜三更的，他的上铺却没了人。那么这个卓然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卓然是班上有名的淑女，进大学快两年了，晚上很少离开过这间寝室。尽管这六人寝室不到一年就搬出去了三位，但卓然认为这样更清静一些。确实剩下三个人住在这里更顺心，而且对面床的谢小婷虽说没有在外面租房，但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晚间活动，常常是彻夜不归。这样呢，实际上就剩下了郭颖和卓然两个人住在这儿。有一次，郭颖躺在床上，对着上铺的卓然自嘲说：“哎，我们这儿啊，哼，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呀。怎么样？你也想找个替你付房费的人了呀？”卓然的声音从上铺传来。哼，哎，这样啊，我看这么早就和男朋友到外面过同居生活，太不尊重自己了吧，你说呢？郭颖没有回答。无论如何，这种现实还是让自己深感寂寞的。卓然可不同，他是有男生追，而他自己不理不睬的。而郭颖自进入大学以来，几乎就从来没有得到过来自异性的任何关照。而此刻半夜醒来以后，发现卓然也终于从这里飘走了，这使郭颖感到十分的震惊。有什么约会是半夜开始的呢？这不合常理，并且自己是被一阵低语声弄醒的。小心背后有人，那声音分明很低很惊慌。郭英躺在床上慢慢地回忆着，忽然感到那正是卓然的声音，那音调他是非常熟悉的。 桂英睡不着了，仿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大约在凌晨三点，谢小婷和她的男友从后山上跌跌撞撞地跑下来，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窜回了各自的宿舍楼。本想在后山上浪漫一夜，但这个计划被一个突然的恐怖发现中断了。寝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亮着灯光。谢小婷轻手轻脚地推门而入，屋里没人。郭颖和卓然到哪儿去了呢？卓然的铺位上，一只熟悉的玩具熊蹲在那儿，而郭颖的床上乱糟糟地堆着被单，蚊帐低垂，能看出郭颖是睡觉后又起来离开寝室的。那么这种时候他们俩能上哪儿去了呢？郭小婷在自己的床边坐下，她抬起左手，在灯光下呆呆地看着。这太可怕了，就在刚才，就是自己的这只手在后山上的一块大石头边上摸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这东西半埋在土里。谢小婷好奇地将它从土里抠出来，这东西像一块沾泥带水的大白石，暗黑中他举到眼前一看，天哪，几个手指头凸现在眼前，这分明是一个人的手掌。他惨叫一声，抱住了坐在身边的男友。这个高大的男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当他伸手捡起谢小婷丢掉的那块东西的时候，立即也像被箭射中的野兽一样嚎叫了一声，然后他们俩就没命地跑下山来。严格地说，这天晚上谢小婷在后山约会的人还不能称作她的男友，他叫高瑜，是谢小婷的同班同学，由于长得高大帅气，被不少女生当作白马王子在暗中的追求。可是自从进入了大二，这个男生和女班长陆波的恋爱关系公开以后，暗恋他的女生都泄了气。这支倒霉的暗恋队伍，谢小婷可从来没有加入过，但是昨天一件偶然的事儿，让谢改变了主意。当时是在课堂上，教授让谢小婷到黑板上写几道化学药品的分子式。谢小婷刚写完，就听到背后有痴痴的笑声。他知道自己写错了，恼怒地回过头来，看见了女班长陆波轻蔑的眼光。那一刻，谢小婷想到了报复。晚饭时间，学生食堂排起了长队，谢小婷径直走到了排在前面的高瑜身边，说： 高瑜，帮我代买一份饭菜吧，肚子快饿坏了。 一边说，一边用他那水汪汪的眼睛去碰高瑜的目光。这一招很快奏效，他和高瑜在餐桌边肩靠肩共进了晚餐，就将晚上去图书馆的事儿同时约定了。接下来的事儿顺理成章， 晚上十点，他们从学校图书馆出来以后，不知不觉的就步入了这座被同学们称为恋爱天堂的后山。谢小婷为自己这一闪电战的成功感到满足。坐在后山上暗黑的树林里，当高宇对他说出我爱你这句话的时候，小谢笑了，歪了一下头。 哼，那陆波呢？你爱他吗？ 谢小婷知道，此时此刻要男人背叛旧情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他要听他亲口说出背叛的话，他要看到陆波那流露轻蔑目光的眼睛，哭得红红肿肿的，这样他才开心。靠在高瑜的身边，感受到他那像体操运动员一样健美的体魄，还让谢小婷真的心动。尽管他知道他19岁的前途系在校外，在这座城市里，那些实业界的成功男人才是他毕业后的保障，并且以他的青春，他对这些男人有足够的征服力。获得这个信心，是他参加了这座城市的一次选美活动以后。当时，他以大学生的身份走在 T 型台上，新潮泳装让他近乎完美的长腿和青春横溢的身姿展露无遗。尽管只进入了前10名，但他的生活还是因为这次大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上的各种邀请接踵而来，企业形象代表、公关代表以及连绵不断的剪彩、酒会等等等等。每当周末，前来接他外出的高档轿车从不会少，同时学校里的男生不敢再对他想入非非了。从这一点来看，男人似乎又很守本分，对不可能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绝不会去白费表情的。因此他在食堂里对高瑜略施眼波的时候，是有足够的信心让这个男生摇着尾巴跟来的。可是进入这片黑色的树林以后，他感到这游戏正慢慢的改变，这是因为在高于那有力的臂弯中，他感到了心跳。不，他慌乱地挣脱出来，埋着头，无意识地扯着地上的草叶儿。就这样，他的手才摸到了那个可怕的东西，那个似硬似软的东西是人的一只手掌，指头上还糊着泥。这场半是阴谋半是爱情的游戏到此结束，谢小婷逃回了寝室。凌晨3点，郭颖卓然不知去向，寝室的门虚掩着，里面空无一人。谢走到了窗口，望着不远处那片黑乎乎的后山。起风了，树叶在簌簌作响，那片恋爱天堂现在还藏着对对的情侣吗？而他们竟不知道，就在他们温柔缠绵之际，一只手掌正从林中的草地的薄土之中跳出来。啊，世界上什么东西拆散之后最可怕呀？那就是 人体任何一个部位，头、手、耳朵，只要是单独呈现，都将令人惊悚。而可怕的是，谢小婷还用手摸到了他，啊，那种感觉是坠入了一座古墓或者是新坟，透过指尖，一个已经被拆散的人像影子赫然显现。谢小婷首先想到的是山下的防空洞，在那已经永远关闭的黑暗里，文革的死囚在地下游荡。难道那是谁的手掌被砍下后扔在土中，经草长雨刷又从泥中浮出吗？啊，快20年了，这可能吗？时间只能让人化为白骨啊，而谢小婷的手分明触到了那手掌的肌肤完好，这证明她刚从一个人体上分离出来不久。这让谢小婷想到了一个恐怖的字眼儿：谋杀。非常可惜，郭颖知道这件可怕的事情已是第二天的中午了。要是当天晚上知道，郭颖会立即拉着谢小婷上后山去寻找那件可怕的东西，然后向校方报案。虽然同为大二女生，郭颖的胆大妄为却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她一个人去解剖室做功课，让全班男女同胞既震惊又佩服。当天半夜，谢小婷跑回寝室的时候，他正蹲在走廊尽头的卫生间里，他感到肚子有点不舒服。卫生间的斜对面便是女浴室。郭颖走出卫生间的时候，忽然听见浴室里有哗哗的水声。半夜过了，谁还在冲澡呢？郭颖好奇地推开浴室的门，又撩开了那道布帘儿，他看见蒸腾的水雾中站着一个白色的背影，那背影仿佛听见了动静，回过身来，哇的大叫一声，这让双方都吓了一跳。洗澡的人竟是卓然，啊，睡到半夜又来冲澡，这太奇怪了。郭莹给他披上衣服说，哎，别怕别怕，是我呀。他感到卓然的肩膀还在发抖。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